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79集，夏九家一抬头看人，茶梅立即掉落，他忙伸手接住，接的时候还很小心，手指轻拢，担心弄掉花瓣。 别在头发上行不通啊，我还要扫地，会掉落的。放羽绒服兜里呢还是不行，会压扁的，毕竟花那么娇弱。 夏九家左想右想，最后叹一口气，左手仔细端着那朵红色茶梅，右手一手拿着大扫帚用力的扫雪。因为是专门工具，很大，夏九家有一点吃力，可他还是一手拿着花，单手扫地，做了整整十几分钟。左手一直不动，很快便被冻得僵硬，可换手又不太熟练，只好咬牙继续坚持。这是沈西送的，必须好好保存，不能扔，也不能弄坏。他越扫越远，背着六班扫出来了几个雪堆，没有再遇到沈西。等到活动完毕，回到教室，夏九家的左手已经不会动了，他轻轻地揉，十分钟后才变成正常的。夏九家又从书桌里掏出茶梅，看看，打开最后的教辅书，把茶梅放进中间一页，一半一半展开，小心按着，合上书，又用另外两本300页的书压着，打算把它做成标本。 东吧，我还以为你会直接丢掉呢。 别老说话，学你的习。 沈西一脸懵逼，洞宝忽然变得 super 严厉。很快高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到来，夏九家第一考场一号，沈西第一考场二号。当天早上，夏九家去338寝室叫沈西同行，沈西却说稍等，慢慢悠悠地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个蓝色气球，气球当中有气，不过稍微有点瘪。沈西伸手开始解气球的绳子。 豆，记得这个吗？ 这是 12月30号布置教室那天晚上你吹的气球。12月31号有联欢会，全班一起设置会场，夏九家也记得自己当时吹了几个彩色气球，并把它们贴在了墙上。沈西一手捏着气球嘴儿，一手扯散白的绳子。 我呢，注意了一下位置，联欢会一结束我就偷了，当高分喷雾。 高分喷雾，过去一共现身两次，第一次沈西直接吹自己头发，自己第一；第二次自己被骗，吹眼算纸。那回沈西差点第一，历史巅峰。 我想过了，上回吹验算纸量不够足，这回有一气球效果肯定好。 豆，都是在你身体里撞过的东西。沈西吹了一声口哨，重新抬眼看着夏九家，掐着蓝色气球略略一松手指。在他想象当中，气球将会缓缓泄气，洞宝几天前的气息喷在脸上，而洞宝全程瞧着，又白又薄的脸会起一层粉雾。可实际上，只见气球扑的喷出一大口气，把沈西吹得一眯眼睛，一耸脸颊，巨丑，一头短发四处飞舞，支棱八翘，乱成鸡窝。接着因为沈西松手，排出的气遇到阻力，被外面空气反推过去，气球直接挣脱手指，整整一路扑扑扑的走位风骚 Z 字冲向窗户方向。 我这么猛， 气球落地也不老实， 借着最后一点气来回翻滚，跳跃旋转，年级第二弯着腰，撅着屁股，抓没抓到，又抓又没抓到，东扑西扑，一路跑远。最后气球终于变成了一张皮，牢牢地贴在寝室地上。沈西捡起放好，走到镜子前面，用小梳子梳头。唉，真猛，不过已经喷到脸的应该也够用了。夏九家不吱声，他再次觉得自己爱上了一个大傻子，又聪明又傻，不冲突。也只有沈西能完美的融合聪明与傻这两种特征。期末考试的第一门还是语文，夏九家发现与以往不同，他每读完一道题目，不单会考虑自己会不会，还会考虑沈西会不会。 这玩意我们教辅里面有的，沈西应该会。这古诗歌美人儿上课讲过的，沈西肯定会的。作文，应该也蛮适合沈西的。哎呀，我疯了。 下午数学还有物理，数学两个小时，物理一个半小时，两张卷子再次体现R中风格，理科特难。据说这些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。曾经有一年数学理综巨难，好多学生当场痛哭，而R中学生全部无感。因为沈西那个祸害，夏九家没太复习，他给自己不住的洗脑，在心里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算作十分重要，告诉自己必须立即做好，不能等到考完。比如家里窗帘必须要洗，寝室被褥必须要换，某个东西必须要买，某个朋友必须联系，总之一切都比学习重要。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。然而在答题时，夏九家悲哀地发现他还是全部都会，卷子填得满满当当。夏九家轻轻叹气，把卷子上所有难题、偏题、怪题牢牢记在心里。等监考老师一收完卷，夏九家便转过身子，手死死握笔，有点紧张。 沈西，数学最后一题最后一问，你得多少？ 啊？三十。 这是最难的一题。夏九家听沈西答案与他自己算的一致，放心了一点，点点头。 那物理最后一题最后一问呢？ 我想想，三吧。 好，选择第八题呢？ 哪个呀？ MNOP 为两根垂直放着的圆弧形金属导轨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洞宝，你怎么忽然对起答案来了？ 他知道他的洞宝一向自信，从不对题，只会告知。夏九家深深呼吸，微笑看着他。 啊，我又写到不太确定题目的答案。 洞，这么多题目不能确定答案？难以置信，洞宝难道状态不好，发挥失常？ 沈西忽然兴奋，又心疼又兴奋，像个精神分裂。看见沈西那个样子，夏九家想要揍一顿，勉强忍住了，继续确认。 选的什么 ？AC。 所有科目当中，只有物理有多选。夏九家的心咯噔一下。 我选的 ABC。 沈西也咯噔一下。题干还记得吗？ 记得。 夏九家将完整题目背诵了一遍。 AC 肯定正确。B 是说什么呀？ 夏九家又一字不漏地讲出来，沈西低头计算。夏九家也转回去算，心里居然隐隐希望是自己有疏忽大意。然而好几遍后，夏九家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算错。他转回头看沈西写的，只几眼他便发现了问题，手指哐哐地敲沈西的验算纸。 看，这边你错了，所以 B 的 0.75 是没错的。 沈西大受打击，就在刚才他还觉得洞宝好像状态不好，发挥失常，现在 血淋淋的事实表明，世事再次离他而去。一瞬间，口中的糖索然无味，沈西两口嚼碎，不再喊了。夏九家简直要被沈西气得爆炸了，他的声音软软绵绵，然而话却不大好听。夏九家激烈的批评：“ 沈西，你平时在学些什么呀？怎么就学不会呢？你， 我 是不够集中精神吗？还是没有掌握方法？” 夏九家把他听过的骂学渣的全用上了。 你这样下去，做再多题也没有用的。建议啊，你重新审视自己学习状态，还有学习成果，该改就改，光堆时间并没有用。你学习也不是给老师、家长看的，而是给自己学的。当然了，也是给学的。 中间省略掉了一个字。第三排的齐暖听见，满脸惊叹，这是什么对话？R中第二，怎么都学不会？讲完这些，夏九家也有些吃惊。作为不拿第一会死星人，他竟当真希望被另外一人超过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